好啦，好歡迎大家又嚟聽我講中西人文精神。咁而家呢，我哋講緊呢個西方文化精神嘅反省。西方文化精神嘅反省呢，我哋呢首先呢就睇咗呢一個古希臘嘅文化精神啦。之前我哋講過古希臘嘅文化精神係一個呢追求呢、這、一個超越嘅普遍嘅一種精神，係一種呢向上追求人性的一種表現，這個古希臘的文化精神。但是呢，我們都見到古希臘的文化精神裏面呢，他們呢都對人性的看法呢都跟這個儒家的看法呢很不同，因為呢我們發覺呢他們呢對這個人性那個向內在的反省呢是沒有中國人那麼多的。他們那個因為他們追求一個向上的精神，向上的同時呢也是追求向外的，所以呢那個呢內在的反省呢相對地是比較少，所以呢他們呢對人性的看法呢就講不到一種呢這個人人可為謠信中國人這種這樣的講法。這個好啦，咁樣跟住講完呢、這、一個古希臘文化精神之後呢，我哋亦都開始講呢、這個羅馬嘅精神啦，羅馬嘅文化精神啦。呢、這個我哋見到啊，我哋上次都講到呢個羅馬帝國嘅形成呢就係通過呢、這、一個呢用呢個武力嘅不斷征服而形成。咁所以呢相對地佢哋都比較缺少呢我哋呢個中國人比較著重嘅一種家庭意識培養出嚟嗰種仁愛嘅精神。咁樣呢羅馬人嗰個德行呢係有呢個呢勇武嘅意思㗎，原本係有勇武嘅意思㗎，咁佢哋呢係由呢個武力嘅組織呢不斷擴大嚟到征服世界。咁佢哋之所以呢個武力組織能夠征服世界呢，就是因為呢他們的組織裏面呢亦都是有一個呢紀律精神在裏面，所以他們這個紀律精神很重要，要有這個紀律精神才能夠這個呢征服外在的敵人。所以這個呢羅馬的法律精神呢就是由這個紀律精神那裡來的，所以我們呢由此而見到呢羅馬的那個法律精神呢它那個最原初的根據呢就是這個紀律。這個紀律呢那個有個條件就是有外在的敵人存在的，所以呢這種精神呢亦都是呢相對地呢是比較外在的這個。咁我哋亦都講過用呢個黑格爾歷史哲學嘅分析嚟去講呢羅馬人能夠統一世界呢成為一個大帝國呢是一個野心向外膨脹意志嘅表現。而呢個從客觀精神嚟到去講呢就是一個呢普遍的統一原則。不過這個普遍的統一原則呢其實呢就是來自這個呢羅馬人的個野心他的實現這個。咁樣這一種呢我們見到呢羅馬人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呢普遍性呢或者一個呢紀律上或者法律上的一種普遍性呢最原初呢其實是來自這個呢個野心的表現，或者這個是一個暴力的組織的，這個所以羅馬人統一世界呢是通過這個暴力和這個組織的紀律來去主宰嘛，但是表現出來的世界的時候呢就變成一個呢普遍統一原則，這個好。而我們也要看回這個羅馬帝國或者羅馬人呢他們的內部呢其實有這個貴族階級平民階級那個鬥爭一路都有這個羅馬一路就算建立了羅馬帝國之後一路都仍然有這個貴族階級平民階級和這個君主的鬥爭這些鬥爭呢這個逐漸由於個鬥爭的出現咁樣慢慢呢形成一個呢所謂呢個名義上面嘅一個叫做法律嘅平等不過呢就算羅馬人後來形成一個所謂法律平等嘅講法都好呢佢哋呢個所謂法律平等所講嘅普遍性原則呢因為佢哋個基礎呢都係呢來自呢一個我們見到那個根據都是外在的所以呢 就算他後來所講的法律平等的普遍性原則呢，都仍然都只是外在這個支持著這些所謂法律平等的普遍性原則呢，都是一些互相敵對互相限制的一種個體意志來的。所以這個呢，為什麼會講到羅馬後來會講到這個所謂法律平等的普遍性原則呢，就是因為他們那個鬥爭裡面呢，就有這個有些互相敵對的意識在裡面。這個就是剛才所說的一個貴族階級平民階級那種互相敵對，或者君主那個互相敵對互相限制，這些個體意志的一些互相敵對互相限制。咁我哋要見到，因為根本整個羅馬帝國佢嗰個來源呢，這個羅馬人就來自嗰個征服意識啊，暴力同組織嘅紀律啊等等呢，呢啲都係一啲外在嘅原則嚟嘅，外在嘅原因嚟嘅呢個。咁所以呢個呢普遍性嘅原則嗰個表現呢係一啲外表嚟嘅啫，是一些外表來的，這個是外在的，就是正正因為互相敵對，所以才要講這個所謂這個法律平等的普遍性原則。而事實上在這個下層的人民呢形式上面是這個人民在這個同一的萬民法之下的這個即是他們那個所謂法律的普遍性原則呢的講法呢，就是這個呢在形式上面人民呢是在一個萬民法底下，這個萬民法是一樣的這樣的但是我們見到呢在上層由君主時代到共和時代到後來帝制時代他們這個在事實上面出現的其實呢就是由一個單獨意志來到去統治國家的一個實際情況這個即是形式上面就是所有人民都是同樣在同一的一樣的萬民法底下，這個是形式上面的一種表現但是實際上面就是由這個上層的這個單獨意志來到去統治國家的即是我們見到事實上這個在現實的政治上面時時都是這樣的即是到現在現代社會都有的，我們見到這個我們看回這個中國現在都是這樣的這個形式上面有個什麼選舉啊這樣的這個有一個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等等之類咁樣嘅呢個但係結果呢仍然都仲係呢個呢上層呢係有啲單獨嘅意志嚟統治國家呢個即係唔止中國即係好多唔同嘅國家呢仍然都仲係呢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呢個咁我哋見到呢古羅馬呢仍然都係咁樣嘅一樣係咁樣嘅呢個咁樣喺羅馬帝國裏面呢呢個即係譬如呢個凱撒或者呢個其他皇帝都係一個絕對嘅專政呢個絕對嘅專政呢個跟住呢仲有一啲呢呢個呢個好好呢個殘暴嘅尼禄啦呢個咁樣都係一啲呢絕對嘅專政嘅一啲國君啲單獨嘅意志呢個咁基督教興起之後呢個呢西方文化呢就呢開始呢追求呢個基督教嗰個講法喇喎呢個基督教興起之前呢呢個羅馬精神所表現嘅嗰種呢有法律意識或者呢個呢政治意識呢其實呢就是一種呢好外在的一種形式來的一種外在超臨於世界之上的一種形式這個這樣呢這個呢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所謂抽象形式的法律這樣呢還有一個呢 就是這個其實就是有一個把握住主權的一個真正的實權的一個帝王即是當時的羅馬帝國呢或者羅馬政府呢就是這樣這個他們那個有個抽象形式的法律這個是一個外在地超臨於世界之上或者是這個這樣的形式但是其實實際上是一個把握住主權的一個實權的一個所謂單獨意志的一個帝王咁到咗後來東西羅馬分裂啦呢個神聖羅馬帝國出現啦呢個咁樣呢個羅馬嘅政權呢就表現成為一種剝削壓制奴隸對呢個農奴漠不關心壓制人民壓制奴隸嘅一個政權呢個咁我哋見到啦呢個所謂之前一路講下話呢個羅馬法律佢有一個普遍性原則是沒有用的原來這個普遍性原則為什麼沒有用因為它原來只是一個外在的抽象的隔離的一個普遍性原則所以結果呢羅馬政權後來就變成一種這個完全是一種呢壓制人民或者這個農民這個呢對這個農民漠不關心的一個政權咁所以呢羅馬嘅法律嗰個法律精神呢代表住羅馬嘅就係佢嘅法律文化啦呢個咁但係呢個羅馬嗰個法律嗰個普遍性原則呢原來只不過係一個外在嘅抽象嘅隔離嘅一個普遍性原則係喺社會人民之上嘅一種呢普遍性原則結果這個普遍性原則只是用來壓制人民的這種情況呢真的很值得我們呢、這個、慢慢再反省一下、這個因為事實上不是只是古羅馬的嘛我們今時今日呢仍然還有這種情況出現的這些所謂法律呢抽象的外在的原來呢是用來壓制人民的只不過是這個並不是真的講到呢這個呢人人平等的這個即是我們經常想說這個所謂這個法治的社會講這個法律的精神這種法律呢只不過是這樣的一種法律的意識這種呢就是近似這個呢羅馬法律的這種這樣的講法是啊是一般社會人民之上不過它是用來壓制人民的這個羅馬法律呢被人民所承認只不過是因為人民是被迫向外肯定人民被迫去肯定一個在自己之上的法律將它作為一個世界的客觀的普遍原則人民之所以承認羅馬法律是被迫的咁樣呢因為係被迫嘅所以嘅呢個呢唔算係一個自覺嘅理性要求唔係人民自覺用理性去追求嘅一個普遍性原則被迫去承認有個法律喺自己之上但呢個法律呢就唔適用喺呢個呢統治者嗰度喎呢個統治者決定喎絕對尊正嘅統治者咁樣呢就用呢個法律呢用嚟呢個壓制人民所以呢呢種情況呢其實呢就好似中國以前嘅法家嘅講法啦法家所講嗰個法呢就係、呢要人民遵守嘅一個法呢個人民一定要遵守呢個法但係呢就唔適用於呢個君主呢個咁呢所以呢一種法呢種所謂法律精神呢就係咁樣嘅一種法律精神亦都好近似我哋而家成日聽到政府所講嗰種法治精神呢個就係類似呢種啦呢個好啦咁樣我哋再睇返呢一個羅馬時期喺法律以外呢個 仲有一個學術嘅講法嚇，一個流派嚇，就係一個斯多葛學派。啊，斯多葛學派所講嘅講法咧，就係相對地咧，就係一種比較自發嘅一種精神啦。啊，呢個啊，喺羅馬時期咧，呢個斯多葛學派嘅精神咧，啊嘅佢哋嘅講法咧，啊就唔係呢個人為地去強迫啊你去呢個承認啊有一個咧啊外在嘅普遍原則啊有個外在嘅法律喺自己之上就唔係咁樣嘅啊就唔係強迫嘅佢而係咧啊要佢哋係講咧係自發去肯定一個啊客觀普遍啊嘅精神啊佢哋係要求咧自發去肯定嘅啊呢、這個。咁呢個斯多葛學派咧就有好多個唔同嘅講法嘅嚇，有啲書咧就譯做呢個斯多亞學派啦嚇，咁樣有啲唔同嘅講法啊，屬於呢個嚇晚期希臘哲學嗰度咧演變出嚟嘅嚇，呢個啊阿斯多德嚇死咗之後嚇嚟到呢個東羅馬帝國時期呢個階段嚇，啊咁樣咧就呢、這個。希臘化時期啊，呢、這個咧嗰陣時嚇、啊，到羅馬時期嚇，呢、啊這個時期嗰、那個嘅哲學嘅學派咧嚇、啊，有幾個學派嘅嚇、啊，有所謂呢個伊壁鈎魯學派啦嚇、啊，斯多葛學派啦嚇、啊，懷疑派啦，同埋呢個新柏拉圖主義嚇、啊、等等啊。咁當時咧呢一、這個斯多葛學派咧係希臘哲學裏邊啊最流行嘅一個派別啊，亦都係呢個咧嚇最長時間嘅一個派別嚟嘅。啊！佢嘅創始人咧就係呢個芝諾啊，呢個芝諾咧就早期就喺畫廊嗰度講學嘅嚇。啊，畫廊希臘文咧啊就係呢個咧嚇斯多葛學派嗰個名啦嚇，呢個其實就係啊咁，所以咧啊就叫呢個學派叫斯多葛學派啊。咁呢個羅馬帝國建立咗之後咧嚇，呢個斯多葛學派咧就差唔多成為呢個官方嘅哲學啊。啊！呢、這個奧古斯都啊，呢、這個羅馬帝國嘅第一任皇帝啊，嗰兩個老師咧啊，都係呢個斯多葛學派嘅哲學家嚟嘅嚇。呢、啊這個啊，咁樣佢哋斯多葛學派佢哋所講嘅物理學咧，就認為呢、這個咧嚇、啊、萬事萬物咧都係由呢個咧氣、火、土、水嚇、啊，或者呢個所謂嚇啊一啲譯法咧，亦做一嚇地水火風啊等等啊咁樣，即係類似啲咁樣嘅嚇四個嘅元素構成啊呢、這個啊啊咁咧亦都有個講法咧，就係話咧呢啲元素裏邊咧火咧就係、是、最初嘅啊，就係、是、最永恆嘅啊，其餘三種咧都係由火嗰度產生出嚟嘅嚇，咁、啊、咧就係、是、啊。即係話呢個嚇萬事萬物都係最原初都由火度嚟啦咁樣，咁我哋都知道啦，古希臘哲學裏邊咧嚇講呢個嚇啊世界最初嘅元素係咩咧？就唔同嘅學派有唔同嘅講法啦，有啲又話水啊，有啲話火啊，有啲話土啊嚇，有啲話氣啊咁之類啊，咁好多唔同嘅講法嘅嚇呢個啊，咁咧呢個佢哋嘅呢一派知道各學派嘅講法咧就係講火嘅嚇呢個啊，啊咁樣佢哋就是。啊，認為呢個萬事萬物嘅質料嚇，同埋呢個理性結合嚇，呢、啊這個嚇啊咁樣呢個咧，呢、這個而呢個理性裏邊咧啊，這個、呢個咧啊呢、這個就有一個咧叫做啊理智啊，理智咧屬於係最高級嘅，喺理性裏邊係最高級嘅，只係得人同埋神先有嘅嚇咁樣啊咁樣佢哋呢個。個認為呢、這個即係萬事萬物咧都係由火而嚟咧，其實佢呢個講法咧啊係由呢個咧古希臘嘅一個思想嚇呢、這個赫拉克利特嗰度嚟嘅嚇，赫拉克利特咧就係最初咧講咧宇宙嘅本質係個火嚇、啊，由呢度嘅嗰度嚟嘅啊咁樣咧。咁樣呢、這個斯多葛學派呢啊就 一個哲學理論咧，就好多種嘅嚇，即係有好多個講法嘅嚇。咁呢度咧亦都唔詳細講咁多啦。咁亦都係包括埋咧呢個咧嚇，決定論啊嗰啲咁樣嘅講法嘅嚇呢個啊。嗱咁樣我哋就講翻佢哋嘅政治理想先啦嚇。呢度咧講翻佢個政治嘅講法嚇呢個。咁樣咧呢個佢哋嗰個。斯多葛派他們的政治理想呢，就是這個所謂這個世界城邦和世界公民啊，這個啊，那因為這個宇宙呢啊，他們認為這個宇宙呢是理性統一的啊，所以呢是這個啊，有理性的人呢就應該呢是生活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裡面啊，他們的想法是這樣，他們的政治理想是因為呢啊宇宙呢應該是理性統一的，咁所以呢我哋呢個所有有理性嘅人呢都應該住喺一個統一嘅國家裏面，呢個國家呢就係所謂世界或者叫世界城邦，咁呢就係包括曬所有而家現存嘅國家，咁樣呢個統一嘅一個世界呢個咁樣人呢就係所謂呢個世界嘅公民，咁所以呢個即係講緊一個呢世界嘅大統一咁樣呢，呢個講法呢斯多葛派嘅呢個咁嘅講法其實都有助於後來呢個形成呢個羅馬帝國嘅統一嘅呢個咁呢個世界城邦裏面嘅法律呢係自然正當嘅法律呢個這個所謂叫這個法律呢是叫自，亦都是叫自然律這個這個所謂自然律呢其實就是講緊一個宇宙理性其實他們的想法呢在這個呢理性統一的國家裡面裡面那個法律呢是一個自然正當的法律我們叫做自然律這個這個自然律呢是代表了一個宇宙理性咁所以呢既然裏面嘅人亦都有啲理性嘅人咁樣人嘅理性呢就一定會必然會接受呢一個呢宇宙理性會接受呢一個自然律咁所以呢喺呢個世界城邦裏面嘅人呢就一律都要遵守呢一個呢自然律咁所以喺裏面呢係人人平等嘅呢個咁樣佢哋嘅想法是這樣這個但我們看回現實上面呢這個呢羅馬世界呢原本呢就是由這個呢武力去征服不同的城邦樣而形成一個統一的一個羅馬世界這個所以這個呢這個羅馬的法律呢其實呢剛才都講過其實現實就是在一個互相限制的裏面是一個互相限制的條件裏面令到個人的意志力消失在這個法律裏面呢令到這個呢不同的個體他那個個人的意志力呢消失了令到呢那個君主呢能夠這個呢統一控制他們令到這個人呢在個法律裏面呢可以接受這個統一的控制咁樣所以就呢個喺一個形式嘅法律呢個人民就可以喺一個形式嘅法律裏面生活而形成一個呢個統一體咁所以呢喺現實上面呢個羅馬世界嗰個法律就同呢個斯多葛學派嘅精神呢其實就唔同嘅呢個呢個斯多葛學派呢就認為人呢在這個外在的社會環境的限制底下呢人呢仍然可以呢是根據這個所謂自然理性來到生活的嘛剛才講過這個人呢是理性的這個人呢是可以跟著這個自然律或者自然理性來到去生活的我們人只要依著這個自然理性來到去生活呢人的內心呢就是自由了這樣的這個咁呢個所謂根據呢個自然理性嚟到去生活其實就係承認一個外在嘅實然嘅限制 因為這個呢所謂這個根據這個自然理性來到去生活，結果呢就是跟著一個這個所謂形式的法律來到去生活，根據這個形式法律來到生活的時候呢，結果呢你就是這個呢要承認這個外在的限制，人就變成不自由，因為這個限制不自由是必然的，因為你要承認這個限制嘛，你有限制就不自由，不自由呢這樣你沒辦法啦，這個既然這個不自由是必然的，咁其中就一定有個必然性、普遍性的理性或者這個這個法律在裏面，咁所以呢我哋一個人如果係跟住呢個理性嚟到去生活嘅話呢，就會變成呢就會肯定呢個實現同埋肯定呢個必然嘅一個理我哋就冇辦法求於外啦呢個咁要，因為呢度講到呢我哋呢個人呢人人都係有一個理性，人人有理性，萬物亦都有這個呢理來到去跟隨的，咁所以呢我哋所有人呢都要呢根據呢一個理性而生活喺呢個呢理嘅環境底下這個斯多葛學派嘅想法係咁樣㗎嘛，佢認為呢個呢呢個人是理性的，而這個生活的環境呢是在這個呢所謂這個這個自然律的理性或者叫宇宙理性的底下的嘛，這個所以人人都有理性，萬物呢都有這個所謂理法啦，這個萬物呢都有一個宇宙的理性，咁呢所有人呢都應該可以根據這個理性呢在這個呢宇宙理性的環境底下呢來到去生活，這樣呢就可以呢自得其得，這樣呢就人人平等嘛，原本應該即斯多葛學派的想法呢是這樣的，這個理性的觀念這個所謂理性這個這樣的觀念呢其實是由柏拉圖那裡一路講到來這個斯多葛學派這裡的，這個講法呢都有些轉變的，都有不同了的，這個這樣發展出來，這樣變成呢就說這個呢人人要遵守這個法律啦，這個當時就變成呢人人遵守這個法律，但是這個剛才都講過咁羅馬的法律呢其實是一個形式的法律，結果呢就這個呢變成呢就壓制人民的一個手段這個。好啦，咁呢就係這個斯多葛派的這一種咁樣的講理性的講法這裡呢就變成咁樣的發展這個。咁這個理性呢剛才都講過我們這個呢由柏拉圖一路發展到斯多葛學派呢其實呢個理性的發展呢就是由上而下咁樣發展，我們見到好像是這個這個，因為最初呢這個柏拉圖他們所講的那個理性呢是一個觀照超越理型的理性咁呢到而家斯多葛學派所講嗰個理性呢就變成呢係一種呢係形式嘅法律，係一種呢係主宰住生活令到生活有條理嘅一種理性啦，咁樣講嘅時候呢這個理性呢就好似呢由上而下有個落實如果睇呢個哲學理論嘅高低呢這個斯多葛學派呢當然就不及得上這個柏拉圖的講法啦，這個柏拉圖呢講這個自然宇宙論的部分呢相當高啦，這個但是如果我們看這個精神生活的一方面呢斯多葛學派的精神呢可以說是比柏拉圖那個呢是更加這個沉實凝練，那為什麼呢？因為呢他呢就是不是只是高高在上這樣在上面講一個超越的理型，而是一落實到去這個呢生活那個裏面講一個呢生活裏面的一個理性 咁咧，雖然睇上嚟咧嚇呢種咧斯多葛派嘅講法咧嚇，好似咧缺乏咗一種咧啊企慕嘅向上嘅啊形象嘅一種高貴嘅氣質啊，但其實斯多葛派咧比較注重人啊一種啊積極嘅克制情慾啊，而要求自己根據理性嚟到去主宰自己嘅一種啊生活。咁所以咧，斯多葛派其實佢哋嘅想法咧，就係用人性克制動物性，啊，用理性嚟到主宰自己咧，其實就係咧，啊，用人性嚟到克制動物性，啊，所以佢哋嘅想法咧，其實呢個咧係一個人道嘅開始，啊，呢個啊，咁樣呢個斯多葛派嚇點樣嚇開始講呢個人道咧嚇，咁我哋下次可以繼續講。多謝大家。